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我生活的话题有香烟、足球、西装、游戏，偶尔认真做饭，大部分拿方便面当晚餐。 我的生活话题有口红、香水、长裙、旅行，偶尔不修边幅，大部分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洗头。后来我爱上你身上的香烟味， 我喜欢在旅行中拍下你的美。 我们学会爱别人，同时享受被人爱。 每晚19:30至20:，博虎点秋香，做最真实的自己。 好，我是张彤，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每天晚上的19:30为您准时直播的博虎点秋香。我们是一档大型的全体可视化的互动交友平台，希望在这个平台上发掘年轻人自己的情感状态、情感问题，以及用年轻人自己的方式来交流我们的情感世界。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樊雪。我们呢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如果您想一睹我们主播以及我们嘉宾的风采的话，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982魔力工厂就可以跟我们实时互动啦。 没错，当然北京地区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和 AM927 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现在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我们的花椒直播上已经有很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比如说我们的这位天正啊，还有我们的时尚火这位朋友已经来到了我们直播间，也希望大家能够今天跟我们互动起来，因为我们今天啊，我们的嘉宾是一个颜值非常高的一位妹子哈。今天她有哪些互动的话题跟我们进行交流，我们也稍稍的期待一下。首先有请我们今天的快活人生的我们的主角赵特给大家打个招呼。赵特你好。 Hello， 大家好。 来，可以稍微的对着我们的镜头稍微介绍一下自己。 Hello， 大家好，我叫赵特，来自中国传媒大学播音本科。然后我的爱好非常广泛，性格也很开朗，并且待人接物非常热情，然后希望今天能和主持人聊得开心。 那你平时喜欢兴趣爱好有哪些？你说兴趣爱好很多，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看有没有志同道合的小伙伴。 比如我非常喜欢健身。 健身啊？ 对。 你是频率有多高？ 一周能有3-4次吧。 三四次还挺高的。 对，那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也是最近频率才很高。 其实我觉得今天赵特其实是坐在了我们的这个嘉宾区哈，其实我觉得一会儿在你们俩是不是一会儿有一个斗歌环节。 对呀， 斗歌环节你们俩可以去到我们的这个表演区。 哎， 今天赵特穿的也非常的漂亮哈。 可以的， 可以展示一下自己的身材。 第一次要登上我们的表演区。哦，我有点 紧 张 是不是？别紧张，我经常去。 主持人激动了。 好，今天我们觉得首先这个健身这个环节嘛，就让我们觉得其实很多女生不太爱健身，比如说樊雪。 哎，对。 对， 说也没有啦，我不 樊雪身材已经很美了。 你就别捧她了。 就其实我也不过就是叫嚣了3年然后都没去嘛。也就3年了， 没这个毅力，没这个胆儿，甚至说是可以没钱 放弃自己。 是除了健身之外还有时平时生活中会做哪些的娱乐活动跟我们分享一下。 娱乐活动的话，其实我比较喜欢像滑雪之类的一些刺激的、惊险刺激的运动。 嗯， 然后文静一点的呢，比较喜欢看书、看电影，跟许多文艺小清新一样。 但是我能体会到你的表达过程中，可能更偏向于运动，运动少女更多一些。 啊，对对， 我也运动性能打扣哈， 好动， 其实挺好的。 吐是吗？ 哎，你是哪里人？ 哦，我是东北人。 东北哪里的？ 东北黑龙江人。 黑龙江人啊， 黑龙江 人，我们的黑龙江的运动少女， 个性豪爽的少女， 豪爽的少女。 对， 我在私底下听特说，她是一个蛮疯狂的人。你为什么会用到这个词呢？说自己是个疯狂的人。 运动的时候很疯狂是吗？ 不，我觉得不仅体现在运动上吧，应该是平时生活中偶尔也会做疯狂的事。 来给我们大家， 我们最喜欢听这种有槽点的故事。 其实我曾经在上高中的时候呢，特别喜欢吃辣，然后有一天我就心情很不好，我就买了10根变态辣的那种烤翅。就是 干嘛要虐待自己呢？ 因为就觉得这样的话可以缓解糟糕的心情和学习压力吧。然后吃完以后我会感觉舌头特别麻，而且就是整个人都不好了。然后我就跑到操场去跑圈来缓解自己的辣。 我这听他说，我自己没吃，嘴里都胃疼。 哎，不是，我 很烧胃啊。 我觉得你的疯狂的点不在于说吃了变态辣，吃了多少变态辣， 而 是说而 是跑圈是吗？ 对， 是因为我 当时辣的就嗨了是吗？整个人 不是因为辣的时候就已经坐不住了。我觉得跑圈的话可以迎着风会凉爽一些，然后缓解一下辣。 其实呢，那其实结果是什么样呢？ 其实结果就是胃很难受，然后很想吐，对，然后挺累的。 我已经想到那个画面，一直吧。 但是童哥，但是童哥真的是小看了这个变态辣。我也吃过，之前在传媒大学门口有这么一家，然后呢，我吃了个微辣的，就给自己辣的不行。 哎，你们这些少女哈，平时看起来都很文静、挺漂亮的，为什么没事就爱吃一些变态辣挑战一下自己呢？ 找刺激吗？ 找刺激。 对， 啥时候想不开可以找童哥给你们疏解一下感情问题。好，刚刚我们介绍了一下赵特他的平时的疯狂事儿，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互动话题。大家在平时的时候肯定会遇到一些比较疯狂的、比较有趣儿的一些事儿，也可以在我们的花椒平台以及在我们的982魔力工厂的微信公众账号上进行分享。也希望大家有什么问题跟我们的赵特进行及时的沟通。如果你喜欢赵特的话，也欢迎大家给他 打call， 疯狂的打call，送礼物、点赞。因为在结束即将结束的时候，赵特也将把他的联系方式公开在我们的节目的最后啊。赵特不要太担心啊，就是喜欢你的人才会去加你啊。 希望大家都喜欢我。 那可能有点难。 实诚的姑娘。那刚才特特说，就是你在心里难过的时候可能会去跑圈儿，然后会让自己的泪水跟着一起蒸发掉，然后难过的情绪可能都会消散。那我想问童哥，那平时你在难过或者怎么样的时候，你会用什么样的宣泄方式呢？ 吃，疯狂的吃，吃到吐。 那还胖瘦啊？ 谁胖？ 童哥天天跟我说他减肥啊。 你看这脸上的肉，我都已经看不下去了。我跟你说， 天天 心情不好 的人，天天心情不好，天天靠吃宣泄。 是。 那特特还有什么别的方式吗？ 排解忧愁的方法有什么？ 宣泄自己不安的情绪啊，难过的情绪的方式，也可以教给大家一下。 比如会去唱歌吧，然后也算是一种发泄方式。 你唱都唱哪种？三天三夜那种，还是那种就是分手快乐那种？ 都有吧。我觉得在 KTV 的话，就会各种类型的歌都要去，要不然是不是会白去？ 那问题来了，特的唱歌到底怎么样呢？ 哎，今天好好期待一下。 哎， 关键是今天樊雪好不容易说，哎，我要跟他 P 歌，跟他斗歌。 对，这不提醒大家呢吗？提醒大家一会儿等着听歌吧。啊， 戏真多哈。 但你们宣泄方式还蛮健康的，真的，一个吃，一个跑步，然后唱歌， 吃饭睡觉打樊雪。 吃饭睡觉两分钟，我这就爱哭，从小就好哭精，爱哭。然后长大了之后，本事大了，翅膀硬了，哎，喝个酒，哭一哭。 总之可以说，赵特他的排解忧愁，可能说身体上可能负能量比较重的时候，还是会通过运动。通过唱歌这种比较正能量积极的方式进行。但是 我 其实很想问一下，你平时就是伤心频率比较高的，或者说一般来说让你觉得比较难过的事情有哪几种类型？会因为什么事儿而感到忧愁？什么样的人呢？ 我觉得 我会因为学习压力大忧愁。 原来是个学霸呀。 我不是学霸，就是因为不是学霸，所以可能才 每天考虑着我该怎样变成学霸而忧愁。 然后第二种类型可能是因为跟好朋友之间的一些摩擦。就是我是一个特别重感情的人，就是我觉得在我的生活范围内，如果我在意的人跟我起了矛盾或冲突或有了误会，我会伤心很久。 哎，那你会怎么去破解这个矛盾和误会呢？你会主动去破解吗？ 我觉得我会主动，我会主动去说开，并且会立即主动，不会做冷战的这种方式。 哦， 对， 这才符合我们东北姑娘个性豪爽， 非常直爽。 所以我觉得应该你跟你的朋友之间应该关系都还挺好的吧，因为没有误会。 挺好的， 对 对，但是生活总是会有变化和一定会还是会 想象不到的哈。 对对对，想象不到的。 所以总体来说，我觉得跟赵特做朋友应该很感觉 很舒服， 对，明明白白的， 对，很明明白白。 你在想什么，你都会通过这个直接说话的方式告诉我， 对 对，不用去猜， 很直白，不用去猜，很不会让人心累。 对，所以说在女生的很多的友情里面，可能会涉及到类似于《甄嬛传》这种宫斗戏，可能多一些。可能在赵特这，不要什么事儿，我直接告诉你，不用猜，别猜，猜的是假的， 别猜， 很直爽，相处起来也很轻松。 是，我觉得今天的一个自我介绍，我觉得总体来说用几个关键词来总结一下赵特，就是运动，然后另外一个正能量。还有一个就是有点大大咧咧的一个姑娘， 直爽， 可以这么说吗？ 可以啊，说的好听点，我们是直爽。嗯， 我就说大大咧咧， 没心没肺， 没心没肺也挺好， 这也挺好。 嗯，总之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在生活中不只是对于朋友，对于这个可能另一半来说，都是一个感觉很舒服的，每天都是有小阳光、小太阳照射你的一个姑娘。所以大家喜欢她吗？喜欢她的话，一定要给她疯狂的打 call， 给她留言，给她送礼物。那么接下来，我觉得是不是要进入到今天的斗歌环节了？ 好啊， 我今天非常期待这个。 互啊， 对，因为今天的这个我啊，一般是比较爱斗歌的人，但是今天的这个环节我是斗不了，完全放弃自我了。哎，你俩给我介绍一下，你俩今天要 PK 什么？ 嗯，这不 唱一个比较典型的，符合我地域的一个， 这不来了个东北姑娘吗？ 地域啊，东北黑怕吗？ 啊，对， 给他斗一个东北歌啊！ 你俩需要什么音乐？需要什么音乐没有？ 嗯，我们手机里带了 啊，自带了，自带音效。 对， 那你俩是去这个表演区？ 在这儿吧。 在这儿哈， 嗯 ，OK， 我还想说让大家今天好好的关注一下赵特和樊雪的身材对比，以此来鼓励鼓励樊雪。 不要对比了吧， 我其实还蛮想上那个表演区的，但是音乐嘛，音乐受阻。 要不这样，我觉得赵特下次可以带来一个东北的大舞，可以今天可以来到我们表演区，可以跟樊雪斗一下舞。 可以啊， 我知道樊雪的舞技可能稍微的略逊一筹。 一定是， 童哥总说我是玩二人转的，这不碰上行家了吗？ 专业的哈。 对啊， 来，那接下来时间交给你俩。 好，来，我准备放音乐啊。 嗯，好。 嗯，特特准备好了吗？ 好了。 好呗。 演员涛涛报上名来， 我们三个是 DB Boy。 你们这么接地气吗？ 我们很洋气的，绿鲤鱼，红鲤鱼不理绿鲤鱼，红鲤鱼，绿鲤鱼，红鲤鱼不理绿鲤鱼。伦敦玛丽莲买了个人参送妈妈，外国人不喝威士忌，爱上东北老雪花，各种颜色的皮肤，各种颜色的头发，嘴里捣鼓着开始流行东北话。不管在 帝都上海、美国的加拿大， 到处是嘻嘻咔嚓、卡不溜脆的东北话，那咱得干啥呢？贼拉逗的东北人，贼拉逗的东北话。红鲤鱼，绿鲤鱼，红鲤鱼不理绿鲤鱼，吕小鱼养红鲤鱼，绿鲤鱼，绿鲤鱼比林小丽的红鲤绿。 你瞅啥？用我啥？瞅你咋的？想干啥？不想干啥？你瞅啥？笑归笑，闹归闹，东北变化看得到啊！山是山，河是河，不变还是东北风。 街都在说东北话，东北人的话越来越国际化，全世界都在说东北话，东北说的话让世界都要叫听话。哎，谢谢大家。 哎妈呀， 谢谢。 哎妈呀，真是意外啊，你照片一个东北姑娘还没山东姑娘樊雪唱的溜呢， 累死我了。 所以你是假东北人，他才是真东北人。 可能是我这嘴皮子也跟不上。 我觉得怎么说呢，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在我们的哎呀 看到我们的花椒直播上已经有7000多位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谢谢 来支持我们的赵特， 谢谢。 当然也看到了我们的这位朋友说这个分享了我们的视频的直播，而且给我们送来了很多的赞，我希望看到一些小礼物吧，大家赶紧加油。如果说今天的礼物比较多的话，我觉得赵特可以多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 哎， 赵特现在内心有点懵啊，咱提前没沟通这样、 啊、还得干啥。 但是我们就是因为是我们的是直播互动节目嘛，所以说在我们的直播过程中肯定会有一些大家提出一些问题，提出一些看法，我觉得可以及时的沟通交流起来。刚刚是一首东北 hiphop、的确也挺害怕的， 唱完之后整个人心情都好了呢。 是吗？一个假东北人，一个假东北人， 一个 真东北人。哎，我其实很挺想聊聊你们东北的方言。其实很多人都觉得呀，现在整个中国都被这个东北方言所侵袭了、啊。 那可不。 对，因为一个6个人的宿舍可能说来自世界各地。 只要有一 个 是 东 北 人，一星期整个宿舍全是。 东北人，黑龙江 这样。 来，你用东北话做个自我介绍可不可以？凸显一下你的个性。 对。 东北话。我实际上觉得我现在说话挺带东北味儿，这已经是我的。 啊，你平时都是这么，就是回到家呢，回到东北还是会这么说话吗？ 啊，还是会，就一直是这样。我觉得我现在说话就挺带东北味儿的。 其实没有，你专业很好。 细听还是有点 。 樊雪也太苛刻了。 喊我， 孔老师， 不是刚才特喊我樊雪呀、 啊， 樊雪的都是这样，樊雪啊， 就是就是出其不意的会来一点点。 我还问过特呢，让他教我背了头和跛了盖是啥。马路牙子，然后牙子， 马路牙子我知道，那两个是什么？ 奔了头， 奔了 头和膝盖， 奔了盖， 额头和膝盖， 对， 好吧，长了知识了哈。 这是东北语言文化传播者嘛？ 也是非常的源远流长了哈。可以改天赵老师开一个东北话小课堂啊，普及一下。 可以啊， 来，这个张老师和孔老师是开这个西京班的，大家也可以报名哈。来，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了有越来越多啊，12000人来到我们直播间，我们接下来还是要聊一下我们的情感的故事。刚刚我们是。通过了有大概十多分钟的时间，了解了一下赵特的东北 hiphop， 还有他的性格，运动技能满满的一个东北姑娘。那接下来，估计很多的这个啊男同学坐不住了。这么漂亮、这么有魅力的一个小姐姐，究竟她的理想型会是什么样的？ 喜欢什么样的呢？ 对，我也想问一下赵特，你在平时生活中，包括看剧啊、看电影，包括这些男明星当中，有没有一个理想型？觉得哎，这款还挺是我的菜的，有没有呢？ 我比较喜欢霸道型吗？ 霸道总裁， 霸道总裁， 你不够霸道吗？ 我觉得我不够吧，就是我喜欢比我要强一些，能够 hold 得住我的， 镇压你的是吗？ 镇压我， 哇塞， 可能是有点。 我们特特也喜欢那种霸道总裁，爱上我的玛丽苏的那种。 那是要承包帮你承包鱼塘的呢，还是哪种的？有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人设？ 我的前半生是前段时间特别热播的一个剧，我觉得那里的贺涵我比较喜欢。 哇、 这么直白呀、啊！来，你来描述一下，就是贺涵给你的印象，以及你期待的未来的另一半，他的应该性格啊，包括他的这个各个方面是一个什么样的设想？ 我觉得他要有头脑吧，然后 像贺涵那样， 对，然后处理事情非常冷静，然后思维非常清晰，比较成熟吧。 你是找老师吗？ 但是这个我的前半生里面，剧里面这个贺涵还真的是一个老师的人设， 每天教赵特急评， 特别爱教罗子君和唐晶，教他们怎样生活， 对 人生道理，工作上、生活上。 但是 我觉得这个也是。是我，因为可能是我最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剧的一个人设，所以可能就是他现目前来说是挺典型的，就一下子想起来了。 但是看过这部剧的观众朋友们也应该是知道，这部剧里面的贺涵的人设到后面崩塌了， 有点崩。 对， 那你依然能接受吗？你怎么看待他这样的一个决定？ 他爱上了自己女朋 友的 闺蜜，而且还是未婚妻的闺蜜 啊，这个事情就有点严重，你好好讲啊， 有点严重。 都 其实我觉得也挺气愤的，但是后来我的想法是觉得这个感情的东西是比较流动的吧，可能 还 可以 接受，不是可以接受感情， 就只是觉得因为可能他和唐晶本身就有很大的问题，可能他如果不会跟罗子君在一起的话，也 跟唐晶分开也是早晚的事儿。 嗯， 我是这样看待的。 他是根据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不是说一锤子砸死。 对， 是不是那种人？ 对对对、哦、我是分析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然后再引申到贺涵。 嗯， 那师哥呢，对贺涵这个人物， 我说实话这部电视剧我没看，但是我有大概了解到这个情况、因为我可能没有你俩看的多、所以我就觉得在感情中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觉得不能忍。 我也是、其实我从一开始就不会喜欢这种人。 嗯， 我觉得越是十全十美的人越容易出现更大的 bug。 对对 对, 对, 对， 所以到后来他的人设才完全崩塌、咱们常说一句话嘛，你朋友圈还挺火的，说这个贺涵只应天上有人间遍地是白光。就说到我觉得白光更像是我们 生活中的那种 那种渣点小毛病、然后没事吃个烤串儿，六个啤酒啊什么的，可能更适合我们这种凡尘间的女子。贺涵是仙女的。我就让给他们了， 赵特就是个仙女了。 对， 你说飞在天上的那种。你有没有过，就是我不知道这个问题能不能答哈，你有没有感情经历、有没有过？ 哦，是有过。 有过的哈、就是你觉得在感情过程中，在经历感情的过程中，哪些事情是你觉得不是特别能忍的？除了我们说一些底线问题，你觉得平时生活中的在接触过程交流过程中有哪些问题不是特别能忍的？ 我觉得就是不考虑对方感受比较自我吧。 比如说呢，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有没有具体的例子？ 具体的例子， 是太多了吗？ 不，就是可能你跟就像就很细微的小事儿，比如你们两个双方去旅游的时候，他想住的地方不是你想，他只是考虑他自己想怎么吃怎么玩，就是 完全不沟通。 就可能会事先只是按自己的想法来，可能事后才会跟你沟通。我觉得这种事儿 就先决定好了。 对，先自己决定好这种。 所以你在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你会生气会着急吗？你是这种性格吗？ 我可能也不，我还是会沟通吧， 会直说。 对，会直说。 我发现其实在感情中、其实赵特的和在可能平时的性格中，包括在运动和你的好朋友之间的性格可能稍微有点不一样。我刚才在听他讲的时候，我觉得稍微的，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在哽咽，但是我觉得稍微是可能受过一点点委屈，是不是？就是面对就两个人，他可能有点大男子主义，然后你却不太能够说适应这种 也是也不算是梗，也许就是因为刚才您突然提到这个问题，我有点 突然有点懵， 对，有点懵，我有点想不起来具体是什么事儿，因为确实是在学校，尤其是近阶段就是学习特别忙，然后感情比较空白、然后就是我突然想到提到感情问题的时候我有点懵。 看来说已经是很久之前的事儿了，因为现在已经对你来说没有太大的影响了。 没有没有影响 了。那所以说咱就多畅想少聊过去。 对 对, 对, 对， 这也提醒大家呢、空白了很久了。 对，敲重点啊。我们看到了很多朋友在分享我们的直播，看来也是对我们今天的节目、包括赵特也是非常的感兴趣。 谢谢大家。 我觉得还是让赵特刚才说了一个贺涵是一个理想型一个霸道总裁的人设哈。那你有没有说想象过一个浪漫一点的话题，有没有想象过什么样的表白方式在你看来很浪漫？ 表白方式我觉得是比较用心的那种吧。就比如男方会精心设计的好的一个布置的一个场景，然后把你约出来，然后很郑重隆重的向你表白。我觉得这种 哇哦， 比那种在 套路， 对对，套路，简单的套路要用心的多吧。 不是简单的套路，而是走心的套路。 是，我们要联合你们俩的感情的经历，包括对于赵特的了解，结合你们两个真实的感情状态来进行表白，可能更能打动他。我觉得就是所有的女生包括男生也是一样，在感情世界中付出真心两个人能够彼此交心才是最重要的。可能说太多的钱太多的物质并不能打动我，反而是你的真心能够打动 我。 我 们要的是真心和情怀， 对 对吧？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一聊到感情，稍微的我们稍微三个人有点低气压， 对， 可能都受过一些感情的一些挫折吧。这是什么样的故事？改天我觉得咱们俩是， 我需要 咱们仨。 我需要再唱一段东北话缓解一下心情。 但是今天呢，我觉得刚刚预告过了，说今天我们非常受欢迎的我们的嘉宾赵特也是来到我们直播间。咱们刚才预告过，说赵特会在我们节目最后的时候会公布一下联系方式，微博、微信、QQ 都是可以的。你想公布什么呢？ 都可以， 微信吧。 好， 爽快，说一下微信。 微信号是15001360029。 好，可以再来一遍。 15001360029。 好的，各位喜欢赵特啊，想跟赵特成为好朋友的各位，也希望通过微信添加这种方式跟赵特取得联系，可以以后一起去滑雪，一起去健身，也可以填补一下我们赵特的这个感情空白期啊，对不对？ 也可以一起去吃变态 辣 鸡翅，然后 跑 圈，也很浪漫啊， 疯狂的吃。 我这个有点受不了哎，真的。 当你朋友可真难呀。 是，所以说大家如果喜欢赵特赶紧联系起来，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锁定我们的 FM98.2，也希望改天赵特已经能够再有机会把你的新的技能带到我们的博后点秋香，好不好？ Okay, 好，我们改天再见， 谢谢， 期待 大 家能够持续锁定我们的 FM98.2的下一个节目，也就是我们的安漫游嗨翻天，我们明天再见，拜拜各位， 拜拜 拜拜。总是这虚无，说什么都掩饰不了我这局万人的局，想不通自己怎么了，想不通世界